织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你的关注。其实呢，从某种的角度上来看呢，做事情尽善尽美啊，是一种非常值得称赞和赞扬的。但是呢，如果过于追求完美，可能呢适得其反呐。那有研究结果显示呢，完美主义者更加容易患上焦虑症和强迫症，所以呢，你一定要注意哦。 受伤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杜德伟的《好样》啊，是不是很多人都爱说“好样”的这三个字呢？那我觉得吧，这个口头禅呢，确实是不错哈，因为激励和赞扬别人的同时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褒赏哈。反之呢，接受别人的赞美，不仅是对自己的认可，也是对别人的认可嘛。那然而呢，拒绝别人的赞美，不是否定自己，而是否定了别人呢。所以呢，当你看到别人正在发光发热的时候呢，也不妨竖起一个大拇指，来一句“好样的”，是吗？好了，下面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来自 One Direction 带给我们的小歌曲 Best Song Ever， 听听看吧。 Back to me. She said, "Never when you are the truth." torturous、oh! And her daddy was a dentist. Said I had a dirty mouth. I got a dirty mouth. But she kissed me like she meant it. I said, can I take you home with me? She said, never in your wildest dreams. And we danced all night to the best song ever. We knew every night. Now I can't remember how it goes, but I know that I won't forget her. Cause we danced all night to the best song ever. We went oh oh oh. We went yeah yeah yeah. We could go oh oh.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ll remember you and I know, you know.I know you'll remember me and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yeah, yeah, I remember you and I know, you know, I hope yeah, yeah, you remember how we danced, yeah, yeah, yeah, how we danced.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人的一生呢，会充满着太多的矛盾呐、啊。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在意别人的言论，不敢做真实的自己，不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追求自己想爱的人。那所以呢，生活啊，真的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勇敢的去面对。如果呢，认定自己是正确的，就不要被外界所影响，一心走你自己的路吧，是吧？如果呢，你活在别人的眼睛里、嘴巴中，就会迷失自己，让自己不开心和不快乐哦。 Somebody's lack of love, or you can start speaking up. Nothing's gonna hurt you the way the words do when they settle near your skin, kept on the inside. And only sunlight, sometimes a shadow wins. But I wonder what would 没有太多的花哨与繁复，只有凸显主题的透明与纯净啊！整首歌呢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音符节奏，我认为这样的一首 Brave 值得一听啊！那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那我想说，每个人心中呢都会有至亲与至爱，他们在等待你的成长，他们更期待你的成功。所以呢，亲爱的伙伴们，不要让爱我们的人等太久，更不要让遗憾的事情重演，给自己一份感动的力量，去完成心中想要的那份梦想。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得到，勇敢地面对一切，准备好让自己随时都来电哦。下面一首歌，潘帅潘玮柏来电送给你。 来临的时间，世界可能危险，请你等待我出现。我的是过往的游戏，还我这个放弃，可否换点新鲜生命？这位来电打你屁股，已注定发生不朽的传奇。来电不接通，通话无法有续集。如何让你跟着我哭，你跟着我笑，你跟着我拥有一切，一点都不会少。所以，真让我靠近你，不嘴不都别再说不。还我纸牌上，千万不要走错步。我可以对着江山每个人都说不。你点个头，来电是你暂时的起步。遥远的距离，我也不会再止步，因为我相信我们。心里都有数，所以是是到底是可不是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就是事实。Come on， 轻轻一句温柔是否听见？你的眼神是否透露思念？觉得是否需要拉近一点，让你的心情画面全都看见 ？Baby C 在一起的默契，你们打造我们爱的黄金比例，是否能够握住你的手 ？Baby， 可是等你回答 Yes or No？ No No No， Come on girl， Yeah Yeah Yeah， 我只想靠近一步。在这哪里等候，等待你来坐上我的后座。Oh, no no no， Come on girl， Yeah yeah yeah， 我只想靠近一步，千万别再说 No no no， 来电之后我们尽情享受。Oh。可能放弃，还有别的频率可以接通到你心。你现在传上秘密，可以立即接受信息。往后不能相聚，情丝机密还能倒叙。我想要看你在看什么，听你在听什么，做你在做什么，这会是一种享受。这种浪漫我得装得装，这种吸引力你不能说 no no no， 所以别说，你只说。来电的直觉不需下注解，距离的长远可能会产生错觉。只要一通来电，我出现在你面前。我们有把柄的包，准备个诚恳的大的铁库。你相信我，我保证让你都幸福。所以是是到底是可不是，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就是事实。Come on， 轻轻一句问候是否听见？你的眼神是否透露思念？觉得是否需要拉近一点，把你的心情画面全都看见 ？Baby C 在一起的默契，慢慢打造我们爱的黄金。是否能够握住你的手 ？Baby， 可是等你回答 ，Yes or No？ No No No， Come on girl， Yeah Yeah Yeah， 我只想靠近一步，愿意接近，在这哪里等候，等待你来坐上我的后座。Oh， No No No， Come on girl， Yeah Yeah Yeah， 我只想靠近一步，千万别再说 No No No， 来电之后我们尽情享受。Oh， No No No。 坐上我的后座。Oh， No No No， Come on girl， Yeah Yeah Yeah， 我只想靠近一步，千万别再说 No No No， 来电之后我们尽情享受。Oh， No No No， 小鸟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花

本场音乐会名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演出中将有一名女高音歌唱家以及四个乐手，他们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和鼓共同来演出。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演出门票。继续来关注，陪伴无数人成长的国产动画形象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将推出新片《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该片由中俄团队合拍，将于7月6号上映。该片立足于父子亲情，延续了前作的现实题材，充满想象力和俄罗斯特色元素。片中遭遇中年危机的小头爸爸将会面临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以及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少儿节目主持人菊萍、董浩、金龟子、小鹿姐姐将为影片配音。该片导演何成表示，第三部和前两部的情节设置相比更有悬念，也会增加更多奇幻元素。童心无界限，这是一部不分年龄、不分男女老少，全家都可以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电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一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缠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了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泡在昨天、哦、 沉睡，忽然之 见当初的我的疯狂，你的背叛像个笑脸，忽然之间你经历了我经历的所有谎言，当初的我的退让，你的亏欠都不起眼，而你在离开我之后还停在原点，而我在离开你之后不断往前飞，转眼之间 就是一种缘分，那还能再遇见呢？那就应该是命中注定了。那所以呢，别犯傻，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不要怕被拒绝。不是说嘛，有些人呢，哪怕是不属于自己，遇见了也是好的。你说呢？那刚刚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带给我们的《再遇见》，来送给大家。那我相信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时刻呢，你都要相信它都能够在你的眼中具备快乐的可能性，你要相信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曲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单曲，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新写的旧歌，是一段埋在心里很多年的心事，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是李宗盛和父亲从未发生的对话，是遥远对望的眼神，是终于伸出去的双手，是一个久违的拥抱。李宗盛在这首新写的旧歌里重新反省了父子关系，父亲和儿子这两个男人终其一生可能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是甲乙。李宗盛跟父亲和解了，那一声爸我想你了，就是他对父亲的和解与怀念。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居心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他无能也无力参与，只记得我很着急，也许因为这样没能听见他追根究底。

星空依然沉默，只愿你能看穿我在怕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吹过的风筝在我身后像影子越远越长，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现在才懂。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只顾挣脱却不曾为谁停留，彩虹划过天空，好像谁都看穿我在怕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吹过的风筝在我身后像影子越远越长，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可是时光它从来不停留，冷冻的爱的时光来解冻，原来我的尽头就是让自己回头，不去天涯海角，只想守着你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梅花瓣片片飘过身后，香气越远就越浓，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可是时光它从来不停留，冷冻的爱等时光守着你那个回眸。 认真的人改变自己，执着的人改变命运，只要坚持走在路上，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你说呢？来自萧敬腾，到不了的地方。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已经拥有的都是廉价的，得不到的因为缺少深入的了解，它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象，展示给我们一个绚丽的外表。那如果有那么一天，他距离你近了，知道了他的真相，你才会发现他和我们拥有的竟是那么的相似，你知道吗？那所以呢，别把眼光一直停留在想象当中，你现在所拥有的都是你的幸福哦。能量音乐今天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